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面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 没错， 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没错，各位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今天的新歌声已经正式开始了。咱们今天啊，这位嘉宾，我觉得故事应该很多，因为咱们这期的主题就叫做篮球特长生的音乐世界啊。咱们首先还是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文拓，先给大家打个招呼。文拓你好。 哎，你好，我叫张文拓，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还就是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平时的，你看篮球特长生嘛，对不对？你是怎么样是喜欢上篮球的？怎么这么热爱篮球呢？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咱们。 篮球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小时候就是得过一场病，心脏有稍微有一点问题，然后 啊， 那个一直就是我的家长不怎么愿意让我运动，直到那个6年级的时候，就好了，医生告诉我好了，但是家长都有些担心嘛，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运动，因为我挺爱运动的，然后就加入了那个西城体校， 哦， 然后就开始篮球 生涯了。 对， 其实以前家里人是不让运动的 啊。 但是他本身他是喜爱运动的，可是家人可能觉得啊、小朋友可能运动量太大，反而对身体可能不好吧。 没想到最后还去了一个体育学院，变成了体育特长生。 特长生， 对 对。那我其实很想问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平时在剧烈运动之后，肯定每天训练量很大嘛，对不对？然后在训练之后呢，会听什么歌，唱什么歌呢？ 每天训练就是训练，大家都在一起非常热闹嘛。然后有时候在因为体育运动嘛，大家在一起也有激情啊，那种活力。然后但是回家非常累了呢，洗个澡安静的时候呢，我还是比较愿意听一些抒情的歌啊，或者是民谣，就感觉自己的世界呢能安静一点，慢节奏一点，就别太快的那种。 哎，喜欢听民谣， 所以说这也是和运动场上那个啊风姿飒爽的这个少年， 哎，还是有 一 点反差的， 对不对？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了。啊，那么 说到这儿哈， 对， 就想听安静的美男子唱民谣了。 是的，那么首先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板块，就是先声夺人，我们来听听文拓他的这样的一个民谣究竟是怎么进行演绎的。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十八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那么各位可以在我们的九八二活力工厂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以及在我们的这个唱吧 APP 上，可以点击我们的发现以及我们的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啊，我们今天这个嘉宾是一个阳光有朝气的一个少年， 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演唱区哈，准备好了。 嗯，那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也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首民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曼宁先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 这首歌其实我觉得是民谣里面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有代表性的吧。很民谣。我想特别想知道是文托为什么要选这首歌来给大家演唱呢？ 是我。 嗯，是你。我们听得到。嗯， 对，你是推荐的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啊，就是其实这首歌唱的就是他其实带你来到了一个，就是他希望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去做自己向往的生活。其实我觉得现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呢，我还是希望有一种就是能让我安逸一点那种感觉的地方。所以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感觉我来到了一个就是人很少的海边，我自己在那儿安家，自己在那块生活的那种 面朝大海的感觉。 哎，对。 哦，所以这首歌就是你在运动之后是一个安静的角落，让你回归到一个比较平和的你，文静的你，内向的你，是这样吗？ 内向，我内向跟我有一点不在身边。 好，那我们现在就请文拓来唱唱这首《玫瑰》。 现在由于我们现在机器上就是这个光盘，可能稍微的音乐可能得晚一会儿再送出来，所以我觉得文拓我们可以先清唱几句好不好？我们音乐随之马上就过来。嗯，好，先把我们的话筒交给文拓。 我现在就可以唱。 是的， 是的。 你说你想在海边买一座房子，和你可爱的松狮一起住在那里。你会当一个心情杂货铺的老板娘，随着心情买着自己喜欢的东西。生活越来越压抑，你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一个人站在悲催的风里。玫瑰你在哪里？你说你爱过的人都已经离去，不要欺骗自己，你只是隐藏得比较深而已。玫瑰你在哪里？你只是喜欢抓不住的东西，请你不要哭泣，我们都只剩下一堆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 刚刚这边是我们的文拓用了一个清唱版本的，我觉得现在我们的音乐也是要 给力了，尝试好了已经。 对，现在我们来听一个啊有伴奏版的这种更加抒情的、更加 感动人的。刚才属于预热哈。 是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功力究竟如何哈。接下来我们来一个有这个音乐伴奏版的，来，时间还是交给文拓。 好嘞。说你想在海边买一座房子，和你可爱的松狮一起住在那里。你会当一个心情杂货铺的老板娘，随着心情买着自己喜欢的东西。生活越来越压抑，你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一个人站在悲催的风里。玫瑰你在哪里？你说你爱过的人都已经离去，不要欺骗自己，你只是隐藏得比较深而已。玫瑰你在哪里？你只是喜欢抓不住的东西，请你不要哭泣，我们都只剩下一堆用青春 编织成的回忆，最近爱上了旅行，我知道你也只是想逃避，逃避现实和过去，逃避一个最不真实的你，一个人走在只是在找寻。玫瑰你在哪里？你说你爱过的人都已经离去，不要欺骗自己，你只是隐藏的比较深而已。玫瑰你在哪里？你总是喜欢抓不住的东西，请你不要哭泣，我们都只剩下一堆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 原来我觉得篮球特长生的这个平时唱的歌是这么的安静啊，我觉得这跟篮球场上那种飒爽英姿那种运动节奏非常快的那种感觉完全是 没错， 非常大的反差。 一开始本以为你会选那种特别嗨的歌给他介绍。 嗯， 嗯，那文托来到我们的嘉宾区，我们开始访谈，我们开始讨论一些 开始讨论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歌了。 对，因为这首歌曲我觉得很多朋友也听过啊，对这首民谣并不陌生。那么这首歌曲其实我觉得其实能把人唱的就是肝肠寸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情绪在里面。那你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呢？在这么多民谣里面。 其实民谣我都挺喜欢的，但是就这一首就是对于我来说比较有意义吧，就是因为当初那个 有故事 啊， 是不是有故事？ 没有，也是你学习那个， 你把他吓着了。 学习声乐的时候，就是老师最后就是教我的一首歌，就是这首歌。然后老师也会给我一些正确的方向吧，就你唱歌应该唱什么样的歌。然后他觉得我适合民谣，而且我之前其实听民谣不多，但是我听了这几首还有别的另外几首民谣之后，当然我觉得爱上了这种感觉的。 我觉得也是吧，我就是生活有了这种不同的感觉，有了两面性，我觉得也是让生活更加有丰富有色彩的一种感觉了。那么刚刚我觉得第一首玫瑰也是给我们一种比较惊艳的感觉吧，因为 没错， 跟文托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感觉那种活力朝气的感觉稍微的有点点反差。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第二板块，我觉得文托会展示出更多不一样的音乐的感受带给我们。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那就是魔音手。 魔音手， 继续看看文托他的音乐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来，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晚上的十八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 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个篮球特长生，但是非常会唱歌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文托，来，文托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常文托。 今天只是听歌啊，各位听众们朋友们只听歌，我觉得稍微有点可惜。 没错， 因为颜值也很高啊，非常的阳光。 欢迎大家来看直播。 是，那么直播的方式有哪些呢？ 这又到我说了是吧？ 是， 我们在这个唱吧的 app 里面的右下方点击发现，在直播专区里面找到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今天的文托了。 对。 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也是点击右下方的这个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那么现在在这个唱吧的平台上呢，刚才说啊，文拓爱上了民谣，现在这个粉丝们也爱上了文拓啊。 是 这个于不凡、西米露要钱了、还有云燕音乐、范儿的青春都送上了小火星、还有唐琪琪、濠州小伙儿，他们都已经来到了直播间，哇、都很喜欢你。 暂时一直是络绎不绝、这个小礼物也是纷纷的扑向了文拓哈、希望我们今天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文拓，多多支持我们的新歌声。 哎， 刚刚我们第一板块其实介绍了文拓他的篮球的选择，为什么喜欢为什么当初选择篮球？那么其实我们也很想听听，就是篮球特长生啊，其实是现在已经是专业，已经是这个体育了，是不是 啊？对， 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平时的训练啊，生活其实很多人很好奇，我觉得跟大家稍微揭秘一下吧，今天。 篮球啊，其实最开始打篮球，其实苦就苦在其实我们没有寒暑假、我们除了上学之外，就寒暑假是要交给训练生活的，往后集训，往后平时上学就是放学之后大家可能就回家了，往后完成一些比较繁重的功课，但是也有自己的时间啊。我们放学之后呢是先要训练，先练个那么俩小时吧，然后你再回家，然后再写作业，然后写完作业呢，然后再回到学校完成第二天的功课，然后日益业绩都天天都是这么过来， 他是很辛苦的。 他现在说起来这两小时感觉比较轻松，但是对于 也就来个两小时吧。 对，对于一个课业非常繁重的一个学生来说， 对， 我觉得 其实这两个小时也是一种蛮大的负担。 是的， 但是我发现哈、自从有了这个篮球以后，文统身材肯定会保持得特别好。 你看女生非常关心的话题，颜值、身材以及歌声啊， 对对对， 对吧？今天我们文统都会一一经展示的，大家好好期待一下哈。那你现在在哪里读书？在哪里学这个体运动呢？ 首都体育学院。但是 你现在专业是什么？ 我专业是篮球运动训练，然后篮球专业。 那我觉得我在帮各位女粉丝问一个问题吧，文拓，你身高多少？ 身高1.9米吧，反正1米多高。 我刚才在我们直播间外面看了一眼，就是感觉要仰望一下才可以看的。 我们俩都是仰望的。虽然我们俩并不矮，但是看文拓还是要 仰望。 对，这种俯视我们的感觉也是很不错的啊。 可能人家已经习惯了。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文拓。就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音乐的呢？ 音乐呀、音乐是不是大家打小就接触音乐？都 是就是什么时候觉得哎，其实我也可以唱，我还唱得很不错。 其实最开始我就除了。我其实是一个不是很自信的人，我除了在就是篮球方面，就是因为是我特长，我敢于就是表现之外，其实平常生活中我是比较内敛，就是不太放得开的那种。然后但是尤其是就是高中之后，就大家有去 KTV 什么的，大家一起小聚一下，我从来不唱歌，因为我觉得不行，我肯定不行， 觉得自己唱不好， 对吧？ 然后结果就是经过了一个大家都熟知的方式，澡堂子，就是洗澡的时候唱歌，我发现还行，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愿意唱歌，就愿意表现一下。 对，不只是文拓，咱们太多太多嘉宾，包括我在内，很多男生，我觉得女生应该也是这样，就觉得这个澡堂这个浴室啊是天然最适合唱歌开演唱会的地方。啊，在这里能够发现哎，我的确唱得还不错，我也就是这么发现的哈。那各位朋友，您平时在哪儿练歌呢？也是我觉得可以用这个话题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估计很多朋友就说澡堂澡堂澡堂， 互动一下也不一定吧。 对，那曼宁你呢？你在哪儿练歌？ 曼宁要说一下自己。不，曼宁第一次获奖哈是在幼儿园的时候，获了一 个 歌唱比赛特的奖。 Long ago 既然你给我这个机会，那我一定要说一下哈。就是在幼儿园的时候， 唯一一次获奖是吗？ 好烦啊你！唱了一首《蓝精灵》，然后获得了一个特等奖，然后从此就开始了我的这个音乐之路啊。后来发现 一共俩人比赛，一个特等奖，一个一等奖，是不是？ 不要说话，你好烦。 今天就故意的接他的短啊。我觉得这块吧，我觉得就是篮球加音乐。的确是呈现出了我觉得文拓性格中的两个方面。其实你要是不说你性格比较内向的话，我觉得光是从你的感觉上，我觉得是可能是并不容易发现吧。我觉得也是每个人的性格可能都是隐藏于自己内心。那其实问一个大家就是各位男同胞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既然这么喜欢篮球，你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谁啊？ 我喜欢篮球明星啊是那个闪电侠韦德 啊。 为什么呢？ 我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韦德。 就是 其实是他也是让我更加爱上篮球。2006年的时候，他带队拿了总冠军，而且是在总决赛0-2输给小牛的情况下，然后带领热火4-2翻盘，然后拿 这个反败为胜了。 嗯，对，然后而且他平时生活中就是他获得好多那些公益奖啊，还有什么最佳父亲什么的，就是这些对社会影响比较好的那些，就是不仅是篮球方面，就是是我的就目标之外，就是他的生活呀，还有为人也是，就是我的一个。 对， 也是一个全方位的偶像，是不 是？ 是 的，这就是真正是偶像，就像我们那天盘点的偶像一样。就韦德真的是我们可以说是既是运动生涯里面一个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篮球的巨匠哈，同样也是在生活方面，在品德方面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没错。 那么今天你想送给你的偶像韦德，送给你的这个篮球的一首歌是什么呢？今天也是我们四方歌单的第一首，也是我们文拓给我们分享的 篮球，初爱啊。就是 初爱， 就是爱， 你最初的最初爱上的东西就是 篮球， 你一直一生会热爱的。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于杨宗纬的初爱。我觉得我们的文拓可以在听歌的过程中一会儿也可以适当的唱一下，因为我们的粉丝朋友们特别的期待你唱歌。 话筒呢一直都给你开着。 操场来到我眼前，阳光灿烂，烫红了你双颊，温暖你笑颜。那时间黄沉沉的落叶铺满整条街，下课钟声荡过悠悠岁月。长大后世界像一张网，网住我们的翅膀，回忆沉甸甸在心上，偶尔轻声独唱，是否能找回消失的力量？想起了初爱，想起最初的梦已不在，想起青春曾无畏无惧无所谓失败，当时看见彩虹就笑开，一无知爱在胸怀，带你跑下课堂，翻过围墙，只为了望一片大海。告别了初爱，告别了制服上的名牌，告别天真，学着去拨开雨天。 这首非常深情的深爱来自于杨宗纬，也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嘉宾文拓给我们推荐的他的第一首私房歌单。其实每一期节目我们都会推荐一些私房歌单哈，因为这些私房歌单都代表着一个人的平时的一种喜好，以及他对于这种喜欢的音乐类型和歌手的一种反应吧。对，我觉得第一首歌它是送给篮球和送给他的这个喜爱的篮球的偶像韦德的哈， 叫初爱。 是，那么这首歌我们的确听出了就是这个我们文拓对于篮球的喜爱。那么其实文拓啊，就是我觉得这来我们俩来揭秘一下比较方便，就自己说就感觉有点太骄傲了哈。就我们替文拓稍微宣传宣传，文拓是一个演员啊，他也是有了一些自己的作品，而且在很多的这个作品已经登上了大荧幕。我觉得这个就交给你来给自己宣传。 全面呢， 对，现在有什么作品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都能在哪里能看到呢？ 作品啊，就最早的一个是一个网剧，然后网络电影在腾讯上可以看见，叫做《玩命派对》。 玩命 派 对 是一个讲述什么样的一个类型的一个电影呢？ 其实它讲的是一个一堆年轻人嘛，然后我是其中那个特别有钱的一个人， 暴发户啊， 然后就是租了一个大别墅吧，大家都在那儿举办一个大 party， 然后大家一起去热闹一下，然后其中发生了一些事件吧，一个悬疑剧，就需要你们去推理一下那种。 啊， 这个是需要有点烧脑的哈，我们要看一下文拓， 很考验演技啊，这个。 对，而且演了个暴发户，哎，是不是？是不是很突破？ 可能是我爸爆发了，我还没那么爆。 你受到了影响啊！那第一个角色是这样， 除此之外，好像还有院线电影也有， 是吧？ 就是刚刚上的这个《我是马布里》，然后。这马布里嘛，都是咱们这个北京人的英雄心目中的这个篮球英雄。然后之前去参加这个呢，其实我就是一个别的队的一个队员身份参加，但是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可以见到自己就城市英雄嘛。然后 去参加这么一个。 那这部电影在什么时候上映的呢？ 这现在已经上映了，现在不挺火的吗？大家都会很支持这个。 嗯，我觉得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来一起期待一下文拓他的表演啊，这也是他的一个，这算大荧幕的首秀吗？算就是院线电影的首秀， 应该算是。 嗯，算是 很期待啊。 对，那就是第一次表现，你看这两个角色的反差其实挺大的，我觉得对于演技的考验也是肯定是有的。 嗯， 那就期待一下文拓，除了那个可以演一下暴发户、小清新、阳光的帅男孩之外，还能有什么样其他的展示？那么其他的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作品？我觉得或者说最近有什么演出信息，都给大家的稍微分享一下，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嗯，就最近刚刚播出的一个，但是在卫视内蒙古卫视播的一个真人秀， 这不是我家吗？ 是吗？ 内蒙古卫视 这么巧？那你上礼拜看没看？ 上礼拜。我没看，我做节目呢。 上礼拜是第一期，每周五呢会有、 啊、 每周五晚上。 这个节目叫什么呢？ 叫《蔚蓝的故乡之爱情旅程》。 嗯，爱情旅程。 这个播出时间，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我觉得一会儿我们的这个文拓可以公布一下你的微博号或者什么的，让大家关注一下你的最新的演出信息。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演唱的，说音乐类的一些作品给我们推荐一下呢？最近有没有这样的规划？ 演唱我自己倒是有一首歌， 嗯， 叫还想爱一天。 还想爱一天。 嗯，就是 还没有发行是吗？ 有现在就是你可以搜到，就是网上都 在哪里可以搜到呢？在哪些 什么 QQ 音乐什么的应该都有吧，我觉得、 给我们清唱两句吧。 对，我觉得这里要听一听， 很期待，很想听。 对对，来 清唱两句。还想爱一天，来充当永远，就在大雨来临之前，定格一瞬间。爱想爱一天，能心安一点，但愿相拥没那么黏，我不想在回忆里搁浅。差不多就这样。 好的，这是属于我们文拓的个人的单曲，大家也可以在各大平台上去搜索一下，去关注一下，可以说是一个全能艺人了哈。那么今天为我们推荐的第二首私房歌单又是来自于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好像这 首 歌就有故事了啊。 第二首歌是吧？是郑雅清的爱无份。 咱们一起听着音乐然后一起来聊这个故事。 可以， 这个是可以唱的，对不对？ 可以。 我觉得这个音乐我们一会儿可以让文拓稍微的分享一下，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的旋律歌词究竟是如何呢？ 你说的语言成真，的确有 到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文拓有点害羞，有点羞涩呀。那这个歌， 而且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前奏响起来的时候，文拓就叹了一下气。 这个叹气里面有故事， 有故事。 我觉得这首歌、我觉得你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背后的故事了，对不对？而且这么熟，这首歌你唱的也很好听，对吧？ 就熟，那肯定熟，不熟就得有惩罚了。这个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这个。我的女朋友，她是 哇， 这是你女朋友的单曲。对不对 啊？对 啊，然后你肯定啊，早早的都学会了啊，必须得会唱啊，这每天 倒背如流呢，说不定。 那这首歌你是不是也参与到他创作的这个过程？你是不是也了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和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呢？ 其实听着就是有一些伤感啊，什么就是失去，就是可能上一份爱，但是我觉得其实他唱出来还是告诉大家，就有的时候失去了并不是就是要很伤心难过，因为可能就是没有缘分，但 不责怪你们，就是有一方真的要纠结谁到底谁错了什么什么的分开了、嗯、但只是可能就是没缘分， 嗯， 就这样， 也可能是不合适，这时候可能爱情里面确实不分对错吧，我觉得这首歌词可能、 嗯、 也符合很多就是年轻人现在的一种就是感情上就是面对这个分手之后可能不太理解的一种劝慰吧，对吧，也是一首年轻人的自己的歌啊，而且跟文妥有关系啊，所以说这首歌 很有意义的， 很有意义啊、嗯、对啊，就我觉得就是文妥唱起来就别有一番韵味啊， 对 咱们今天一直在调侃文妥 啊 嗯，好，刚刚我们是推荐了两首私房歌单，两首歌呢，一个是啊最献给最爱的这个篮球事业和最喜爱的这个篮球偶像， 没错， 一首歌呢是跟自己的生活跟自己的女朋友有关系，所以说今天的这个私房歌单都是有满满的爱、啊、对，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二个板块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记忆深刻，那么在火星直播上大家又对文拓又表示怎样的支持和喜爱呢？ 火星直播上现在全部都是小礼物哈，还有这个范儿的青春说哇好好听啊， 嗯， 然后这个守护小霞送上了这个小火星，这个深黑也送上了他的小礼物， 嗯， 还有哇，守护小霞你怎么送了这么多小礼物啊，我替文托谢谢你啊、哦、 谢、 嗯、送的礼物太多已经把你已经数不过来了， 对 对, 对, 对, 对， 本来我们俩数学就不好 被刷屏了， 那天在开始数说这是送了多少个冰淇淋，1、2、3、4、5，一会儿就数乱了， 对、因为还在不停的在刷新的嘛， 是、嗯、这也代表着大家对于新歌声对于文托的支持和喜爱、 哎、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第三个板块，就是 有故 事 的 好 同 学，好同 学 来继续听听文托他的音乐背后的那些我们可以共同分享的故事。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挑战新歌声。 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你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 嗯，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啊是文拓，是一个篮球特长生啊，今天我们展示了他的音乐世界，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跟我们的文拓的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的动物世界，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文拓他是怎么来演唱这首歌曲的。 来， 冬大雨下细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鲜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它，要将情人一口吞下，爱要显得温文尔雅，当浪为妻的战士就伤疤，修好时候已经一刹，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丢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孵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太假，祖先也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一下谁先跪下，不再进化，动物世界里都太傻，为情表现得浮夸，得到了你就该丢下，人心来不及粉刷，所以呀人总患孤寡，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系上铃铛还往那个地方挣扎， 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同伴笑它度过童话。别再进化，别让动物世界太假，就丑呀，相爱相杀，别再想更好的办法，留声略带四点伤疤，假装进化，拼命想和动物有差，万一出口归优雅，在人们腐烂的欲望下，兽性来不及抹杀，算了吧。啊，没有声儿。 哎， 傻想捏出梦里通天塔，为贪念不惜代价。驾驭尊贵的木马，烧雪一层层叠加，最后啊，却一丝不挂。别害怕，我们都哭垮。 好的，我们稍微的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乱， 哎， 但是不影响你的唱功的展示，的确非常的好听， 对对对，还是很深情。 嗯。 可能是因为刚才这个监听耳机的声音是不是太小，我们还请文拓回到我们的这个访谈区来。 来，这首歌曲也是大家很喜爱的薛之谦的一首代表作品啊，《动物世界》。 动物世界。 那么其实我们每到这个环节的时候，我们不仅能听到嘉宾啊自己演唱的这种原汁原味的这种音乐哈，自己推荐的歌曲之外呢，还能听到一些与众不同的跟他自己的经历有关的故事。那么今天文拓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动物世界》背后的故事又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爱动物的人，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就是尤其是上了大学之后，慢慢的就可能朋友圈没那么广了，因为不是天天大家在一起，而是都是上课之后回宿舍，只有一个宿舍的就是比较熟悉之外，其他可能就自己干自己的。 嗯，大家时间也不一样嘛。 对，然后就是交的那种朋友就好哥们儿可能就越来越少，然后反而就是平时在家跟宠物在一起时间比较多，然后觉得宠物特别单纯啊，然后跟你的交流啊什么的，就是感觉跟动物在一起很舒服，就是 它是毫无保留的陪伴你， 对对对对对对， 可以无时不刻的一直在你身边啊，跟你这个求着你一起带它玩， 其实就是相互需要嘛， 是， 对对对， 彼此都需要陪伴。 想问一下你养的这个小宠物是什么呢？ 我们家里有乌龟，有那个两只猫，有两只狗，然后之前还养过那个雕、松鼠。 天哪， 这真的是动物世界。 我也想说你这首歌特别的贴切你的生活，因为这不只是养宠物这么简单。 我之前还在想养一只猫应该算不上动物世界吧，后来想哦，真的 动物园啊，这 动物园里有什么就开始说 文作家去看一看什么都有这个我们的 freestyle 其实还是蛮温馨的。这样 对啊，多有爱心啊。那其实你在平时跟我觉得跟动物在其实就是养它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有一些他们对你的一些暖心的故事？其实很多朋友之前我在那个博虎点秋香的时候，其实有一期的主题也是有一个嘉宾，他就是养他家狗狗的是流浪狗，然后养到家里之后呢，就每次他要去上学，这狗狗就跟知道这个他要去上学就长久以来不回家的那种感觉一样。 嗯， 就狗狗就站在家门口，就是怎么喊都不回家，就是一直在门口看着主人。 哇，所以说动物还是有灵性的吧。 对，那你家的这个小宠物有没有跟你这些比较暖心的互动呢？ 其实他们都是每天就是其实我那个每天回家的时候，因为声控灯嘛都是有声音，每次我都这样往一下，然后只能听见我们家就是有狗在狂叫，就是明白我回来了。然后那个有时候我爸妈在家的时候，也是就是说你还没回来，他要听见声了，就已经坐在门口，两只狗在那 等着了， 看着 就跟有预感似的，是吗？ 对对对， 哇， 这也是心有灵犀了， 很幸福啊，感觉。 对， 嗯、 所以说这首《动物世界》啊，你看像上面说的很多，说人类贪婪这些，我估计也是文拓发自内心的一些想法。希望我们都能像小动物一样，那么的单纯，那么的有爱心。 嗯 啊，所以今天我觉得歌声真的是，嗯，又是没听够， 又是没听够。哎，希望文拓下次和女朋友一起来唱啊。 对啊， 下次 可以一起来， 可以一起来。 对啊，现场可以互动， 而且估计我们的这个火星直播上面估计会刷爆吧， 刷爆的 这个小礼物。 现在在我们的火星平台上，应该又有很多的朋友在支持我们。 对，又有很多、很多。 再次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文拓以及对于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一路以来的支持。我觉得下次文拓还除了说带女朋友来以外，篮球啊要展示展示， 带着篮球来 可以 来到我们直播间， 提前发出邀请啊。好，也再次邀请各位朋友，如果您想唱歌，想在挑战新歌声唱歌的话，也欢迎各位能够发送您的简历和我们一个样音，发送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全拼@163.com 这样一个公共邮箱，您的资料我们一定会收到，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加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展示的平台上来。 没错，那么时间、哎呀，又到了这个快要结束了，我们节目 舍不得啊，每次都舍不得、啊、 对，你后面即将收听到的是 FM982 的今晚游戏，明天同一时间呢、也欢迎您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鲸鱼要归来了， 对，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好的，明天再见了、拜拜 拜拜。 印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迪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